虽然很疼，但是六子还是忍耐着，只是从牙缝里发出声音。安宗给了他两片止痛药，这个东西也是从赵老板那里 A 来的，非常有效，据说里面掺了一点杜冷丁。等六子吞下后很快就见效了，他吐了一口气说， 我靠，我被这个冰体给害死了，直接把我给甩到了这口鼎里，我也真傻逼，居然顺手一撑地。哎呀，如果不是老白耳朵尖，我怕我那么拼命的敲你依然听不见。 安宗有些过意不去，其实真的像六子说的一样，如果不是白毅的心细，很可能会因为他的马虎粗心就让六子永远留在这口鼎里，那么六子也算是被他给害死了。安宗尴尬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他挥挥左手，意思是我知道你就那德行，然后皱着眉头说， 哎，那口鼎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前面拍的时候发现鼎壁上都是凹痕什么的。对了，你看这是什么？ 说完他伸出了手，安宗发现这是一节骨头，本来他第一眼就看到了那节骨头，一开始还以为是他自己身上拆下来的，不过再一看发现这骨头很古老了，上面还有黑色的物质，有些像什么东西凝固之后变质的样子。六子擦了擦手， 这很可能是血，下面有很多骨头，幸好全都是靠在顶边，如果杵在中间，说不定我直接就被刺穿了。哎，真的是我命大，不过这么一来，也就是说在这个顶里肯定扔下去过活着或者还在流血的生物，搞不好是人。 那么这里到底是什么鬼地方？这周文王不是说是千古难得的名地吗？怎么搞那么多鬼怪的东西啊？ 我怎么知道，我是学鉴定古董的，不是学历史研究的。对了，你们有没有看见曹阳和赵老头？ 老头跑不快，估计被我们甩在后面了。 这老头绝对不是简单的人物，他能够一路几乎像是向导一样带我们来到这里，绝对不会那么轻易的被解决了。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也不知道是哪里，六子手已经这样了，我们下一步到底是找出路还是找正殿，就听你们表决了。 六子想要开口，但还是看了看白毅，意思是让白毅做个决定。此时安宗突然感觉白毅的身体周围仿佛有一种白色的气体，出现了两个人影的重叠，但是雾气非常淡，几乎下一秒就消失了。而他的表情显得非常古怪，沉默了很久才开口说道， 我们现在在这个不进不退的地方，要往后除了奥音以外，还有就是血灵芝和那些恶鬼，其实还不如往前走，总之退后是死，前进只能说是未知。 安宗其实也是这个想法，但是考虑到六子的情况，所以才做出那样的提问。现在看来的确是只有进路没有退路了。 你说的那个奥音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你又说他是牛角？ 六子一听他说敖音，吓得脖子一缩，急忙插嘴问道， 我操，不会是那个神异经里记载的怪兽？他貌似是吃人脑的。 安宗心里一愣，怎么又是人脑啊？白毅补充说道， 没错，他与血灵芝融为了一体，当血灵芝吸收了牛角的脑髓之后，便把一部分给了奥音，随即奥音也以此而复活，他现在还有一定的牛角的记忆。 那么意思是说他其实是牛角？那我们还跑个毛啊。 白毅眼神显得十分苦涩，他说道， 没用的，他本身还是奥音呢、啊、他的本能就是吸食人脑，这就是他所有的欲望，与其说是牛角，还不如说是有了牛角记忆的奥音。 三个人都不想再继续讨论这个问题。 哎，那么现在我们怎么走啊？还有，你们难道忘记了我们最初的目的了吗？八苦鬼咒啊，如果按照光头的最后一句话，牛角的死是不是就是破了这个鬼咒了？ 这个问题安宗也想过，但是实在有一种说不出的缺德感觉。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么他们接下去是不是应该以逃出去保命为首要目的呢？ 如果真的是这样，白夜，你有没有办法通过归藏驿和连山驿找到其他的出口？ 白毅不耐烦地打断了六子的话，摆了摆手说， 问题不是那么说的，出路找是可以找得到的。我一路上走过来，发现这里就是一个巨大的八卦局，以坤卦为首，以艮卦为尾，这是典型的先天八卦局，所以我们都是围绕着一个圆的半径在走，如果找对角度，完全可以找到其他的通道，所以应该在其他的七个方向各自有其出口。总之，如果真的没事了，我们的首要目的就是逃命，但是如果逃出去了，发现诅咒依然存在，那么我们绝对没有第二次机会进来。还有，现在遭受诅咒的已经不是安宗一个人了，而是我们三个有一个算一个，到时候都得死得很可怜。 白玉说的再明确不过了。安宗抱着手臂，真的不确定是否要再赌一次。如果赌输了，他们就真的没有活下去的可能了。六子的眼神都快要涣散了，安宗知道他是一万个不愿意继续往里走，但是不走不行，现在出去太没保障了。一狠心，他敲了一下地说， 别猜了，咱们去主殿，至少要看看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害咱们哥几个弄到这个地步，而且我个人觉得这事还没完。 他那么一说，他们都不再说话。但是问题又来了，正殿在哪里呢？最后白毅叹了一口气提议道， 实际点，先爬上去吧。 雨碧三个人同时抬头，但是马上就发现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实在是太高了，周围又都是冰，连个借力的地方都没有，就算是壁虎投胎的也不可能爬上去啊。 这里还有没有暗道啊？ 就在他提出最后一个方案的时候，突然从上面冷不丁地垂下一根登山绳子，接着就听见赵老板喊道， 哎，活着的吱个声儿！ 安宗一听到他居然还没死，连忙喊道， 活着呢。 在高处的赵老板声音显得非常高兴，他又喊道， 那么我拉你们上来，快点，下面是摆放天师五路图的地方，说不定还有僵尸，邪得很。 他话音刚落，安宗在心里默默地念了一遍他所谓的天师五路图，就不自觉地回去看那些女尸。渐渐的，就觉得那些封在冰层中的女尸武姬怎么看都显得十分阴险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居然觉得他们这一套动作好像在哪里见过。突然脑子里闪过一个镜头，在太行山里的虫墓中看到过类似形式的东西，这不是舞蹈，而是在演示一种杀人的方式。这些杀人方式全都是模仿鬼咒中的八苦，由这八苦组成了八个不同的杀戮形式，有的非常有象征意义，要不是他的联想能力还算不错，不然根本不会想到这点。安宗心中大骇， 靠，那些女尸一个一个的在用僵硬的姿势表现出八种杀人的姿势，看起来就像是一群对杀的疯女人一样，只不过他们的动作被冰冻结了，那种姿势，那种疯狂的眼神，和当初壁画中所描绘的那些人一模一样，我刚才怎么就没发现呢？ 他连忙把想法说了出来。六子马上想到前面拿在手里的那节骨头，他突然说， 我懂了，那口鼎其实是用来煮食活人的。 说完他惊恐地对他们喊， 快先上去吧，这里如果真的是那种地方，怨气绝对不会比那个什么鬼咒小到哪里去。